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57集，计算机动漫社。电线收到元芳短信时，刚洗完澡出来，桌上手机震了两下，未读短信信息一条，他点开， 小丁师妹，我们回寝室了。 谢谢袁师兄。 刚放下手机又进来一条。 对了，小丁师妹，我多嘴问一句啊，你跟周思月到底是因为什么误会而分手啊？ 丁宪盯着手机微微抿唇，窗外月光微微落进来，照在他头顶，月色清透，湿漉漉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。他眼也不眨，飞快在手机上回，噼里啪啦按了一堆，结果元芳又发了一条过来。 啊，算了，你不说也没事，你早点睡吧啊。 丁宪把原先打的一堆文字删了，回道， 元芳师兄，谢谢你啊。 我觉得呀，思月应该没忘记，其实他之前都跟一朋友申请了在外头住，好久没回过寝室了，你来了之后啊，他就搬回来了。 外面跟谁啊？ 元芳回得很快， 具体不太清楚，只知道他跟一朋友租了个地下室，平时除了去叶教授的实验室啊，其余时间都待在那边。 丁宪记得叶教授，他50出头，梳着一丝不苟的头发，一身简朴的老式灰格背心西装，穿了有些年头，笑起来慈眉善目，深深的眼窝细纹漫步。高考结束那年刚出分的时候，周思月带着他跟叶教授见过一面。那天吃饭的时候，他总觉得自己跟个小媳妇似的，缩在他身后比见周思月的父母还紧张。还好叶教授为人亲和，两眼一眯，乐呵呵地看着他，随便问了两句，他低着头乖巧地一问一答，席间时不时看一眼周思月，想从他的表情上观察下自己的表现。不过身旁的男孩全程没什么表情，低头认真剥虾。他是真的很喜欢吃虾，包括第一次在周家见面的时候，他也是全程低头吃虾，对周围的一切都不闻不问。丁宪默默想，哪天自己消失了，和世界上没虾吃了，这两件事儿哪件更让他伤心呢？大概是后者吧。丁宪刚要回，元芳又发进来一条， 他从大一来啊就挺沉默的，本以为他原来性格就这样，听你之前说的，他以前的性格不是这样的。 不是，他以前很开朗很阳光的一个人。 元芳放下手机，看了眼此刻坐在电脑前敲程序的男人，没开灯，屏幕发出微弱的蓝光映照在他脸上，衬着他冷淡的神色，实在令人想不出阳光开朗的周思月是什么样子，总觉得他似乎天生就该这样。元芳略微摇摇头， 行了，不跟你八卦了，小丁师妹你加油，希望有生之年你能让我看到一个阳光开朗的老大。 丁宪躺倒在床上，举着手机回， 任重而道远啊袁师兄。 元芳回家了一个微笑表情， 加油。 半个月后社团招新，徐莎莎一手捏着一张宣传纸，正在犹豫， 你们说我参加手语社还是健美操社呀？ 正在背单词的班佳瑜抬头看了眼说， 健美操吧，你个子小适合这个。 班佳瑜是个上海姑娘，挺有主意的，不像徐莎莎这人优柔寡断，重点是班佳瑜长得还漂亮，不过人太冷了，男生几乎远远瞧上那么一眼也不太敢跟她搭讪，高冷的冰山美人。徐莎莎心里也想选健美操，说道， 可是手语社的学长比较帅啊。 说完还看了眼丁宪，刚巧楼凤推门进来，手上拎着刚在楼下买的一塑料袋零食，人都有两个丁宪那么宽了还不忘吃，虽然天天嚷嚷着减肥，却从来没有付诸过行动。班佳瑜常说呀，楼凤要是能减肥成功， 王教授脑袋上都能长出头发来。王教授是他们编程课的老师。四个姑娘来自天南地北，性格各异，倒也融洽。徐莎莎选了手语社，癫痫陪她去交的报名表。她百无聊赖靠在墙边等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身旁有人喊：“ 周思月。” 癫痫下意识闻声望过去，活动中心走廊的黑暗尽头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拢在阴影里，窗户微弱的光正好穿过周思月单薄的身体。他双手抄在兜里，微微低着头，看不清脸上的表情，只有胸前 T 恤上的苍鹰清晰可见，高傲自由，充满力量，在黑暗中发着光。 什么？ 活动中心人不多，他清越的声音不偏不倚传进丁宪耳里。一个短发女生从一个活动室里探出脑袋，笑盈盈地跟他说：“ 上次的程序谢谢你啊，下次有空我请你吃个饭呗。” 话说一半，里头不知道是谁忽然喊了一句：“ 行了，哪有你请啊，我请。” 女生不满，回头对里面的人说：“ 咱俩分开行吗？我不要跟你一起。”“ 可我才是社长啊，你在这急着献什么殷勤呢？” 女生反身回去揍人。周思月在门口站了会儿，冲里头扬声：“ 走了。” 女生又冲出来：“ 哎，这就走了？” 看了那背影两秒，才嘟囔几声转身进去。丁宪收回视线，微低头，昏暗中脚步声渐近。长廊上轻浮的微风中只有他们俩，一个手足无措地贴着墙，一个双手插兜缓缓从黑暗中走出来。时间仿佛忽然被放慢了一般，光慢慢从窗缝里漏进来。电线没有叫住他，周思月也没有回头，而是径自穿过他转身下了楼梯。电线回头看了看活动中心最后一间教室上头的牌子：“计算机动漫社。”招新最后一天，丁宪把填好的报名表送到计算机动漫社，接手的是那天教室门口的短发女生，柳叶细眉，比丁宪还小个，身材纤瘦，胸还大，用楼凤的话说就是一小萝莉。丁宪看看她的胸，又看看自己的，至少大一个杯。萝莉学姐接过她的报名表，轻轻敲着笔，一边慢悠悠地低头看报名表，忽然眼前一亮：“ 会画画？”“ 嗯，会一点。” 丁宪点头。萝莉爽快一拍案：“ 行，下周一开大会，记得别迟到啊。”“ 啊，这么随便啊？” 丁宪愣了。萝莉学姐回答：“ 就这么随便。” 萝莉学姐叫邢路飞，是计算机动漫社的副社长，大二计算机系。晚上，丁宪在寝室看计算机动漫社的相关资料，被一旁正在吃瓜的楼凤看见了，忍不住八卦：“ 哎，丁宪，你加入计算机动漫社了？” 丁宪回神，点了下头：“ 嗯。” 楼凤往嘴里塞薯片：“ 听说邢路飞参加过超级女生，哎，就是湖南台选秀那个。” 啊？ 丁宪不太关注这些，并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怎样火爆的选秀节目。楼凤索性给他拉了一张椅子过来，重重的身体往椅子上一坐，娓娓道来：“ 嗯，湖南台超级火的那个，不过很早就被淘汰了，因为邢路飞唱歌太难听了，学校里还有一帮直男粉天天帮他刷票来着。”“ 现在还兴这个？ 我要长成他那样，我也去参加超级女生。” 然而据丁宪观察下来，尽管邢路飞在男生堆里混得开，但身边好像没什么女生朋友。就比如在社团里，邢路飞说话没什么人听，大多社员对他嗤之以鼻，开个会也没人听他讲话。只有社长姬航在的时候，气氛才会稍微缓和些。姬航本地人，也是大二计算机系， 戴着副眼镜，是个斯文人，说话字正腔圆，待人温和，彬彬有礼。刚入社没几天，就有人跟邢路飞发生了冲突。这恩怨说来也久，两个都是老成员了，早些年日积月累了一些小矛盾，在此刻全部爆发，顺带还烧上丁宪。丁宪是唯一没经过机航面试就让邢路飞通过的。于是这些看不惯邢路飞的老人们又将矛盾焦点堆到丁宪头上。邢路飞这人性格直爽，倒也没在怕的。 我是副社长，我有决定权，这是机航之前说的，你看不惯啊也没办法，有本事你退社。 三两下就把人说哭了，扬言要退社。果真在两天后就退了，还煽动了一帮老员工退了。机航这几天请假回家了，等回来的时候，原来十几人的计算机动漫社只剩下五个人，除去两个男的和邢路飞，剩下的都是丁宪这批新招进来的。 我这才走两天你就给我大换血了？ 难得的，齐航居然没生气，而是好笑地看着邢路飞。丁宪想起以前，无论他怎么做，周思月都一脸无奈地笑，也跟此刻一样。后来跟齐航聊了，才知道是他想多了。齐航跟邢路飞的关系是清白的，只不过两人搭档多年，默契十足，友情无比纯洁。 这有纯洁的友情？ 姬航那时看了他好一会儿，心虚的点点头。 应该吧。 丁宪狐疑的看他一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